因为 岁月永恒，金曲留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下一站的回味。 十年算不算短？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瞬间算不算长？ 和你一起的时候，总会在某个瞬间。 一段并不久远的精选，只能说这才是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下一站的回味，下一次告诉你的经典。 嘿，你好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下一站回味，我是韩丽。首先呢，我们来回味一下霍建华的这一首 Somebody。 常会和理想过不去，也许拐个弯走过去，强过硬着头皮心太急，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那里，英雄都走过，名不经传的自己，我一定会选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长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选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不管明天今天不下雨。挑战和激情，也许换个角度跨过去，熬过不完等待太心虚，也许在明天的手里走向那里，大英雄都走过，名不经传的自己，我一定会选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长出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选 somebody， 我要做个明天、今天或下雨。 属于自己的天地。我一定会成 somebody， 我要做个 somebody， 我一定不管明天晴天或下雨。 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草蜢带出的《爆灯》。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浪，随落翻滚，声与声亲吻，身稍贴近对方。夜半天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演唱做介绍人，奉上热情探过，拥有浪漫色彩。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这感性的派对禁区不许设太多，烛光里你就问我再发展走向突破，邀请我过夜逗留，共烧出火，烛光里你渐回忆，这眼波总暗示过，绝不想一个呆望钢琴独坐。共托着头望向露台同愿望，拥抱愉快历程更多，拥有浪漫星河，欢欣牵手过，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这感性的派对。 经骗过我。早知道你有女朋友，我也不用天天把泪流。不要再来找我，不要装作不懂，不要装作可怜的小狗。你是个坏苹果，好女生的损友，装熟不害羞让我摇头。 如电力牵引。 下一站回味，请听张志成的诗人，陈明的你呀你。 想着你的黑夜，喜欢的感觉就像晒过太阳的棉被，带着一种温暖的香味，把我紧紧的包围。 Yeah.

记得那年夏天让人好心醉，紧紧握着双手，紧紧随着海风吹，我却不懂面对你的美，总是羡慕天空静鸟自由飞，却没能把我的心情带进你心扉，松开的手愚昧心流泪， 永远，你的爱会不会让我领先主演？ 歌曲可能都不是你生活中常听到的，但是错过了也很可惜，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来听的是邱泽的《旁观者》，成龙的《冷雨中》。 有时候觉得世界忽然停格，像是一个镜头，跟踪这一秒的我。有时候逛着街的一个下午，我的心被抽离，四周一片真空。不管爱一个人有多惊心动魄，那些做过的事和碎了的梦，就像脱手的气球，每一滴泪都有个理由。这一次我问我自己，伤心有什么用？我袖手旁观今天的我，简直像一个观众，看这片人海里所有的之后降落。我袖手旁观最近的我，把灵魂卖给自由，在一个屋子里，我像旁观者看着自己过生活。有时候觉得世界忽然停格，像是一个镜头，跟踪这一秒的我。有时候逛着街的一个下午，我的心被抽离，四周一片真空。不管爱一个人有多惊心动魄，那些做过的事和碎了的梦，就像手的气球，每一滴泪都有个理由。这一次我问我自己，伤心有什么用？我袖手旁观今天的我，简直像一个观众，看这片人海里所有的爱情高飞之后降落。袖手旁观最近的我，把灵魂卖给自由，在一个屋子里，我像旁观者看着自己过生活。 之后降落，我袖手旁观最近的我，把灵魂卖给自由，在一个屋子里，我想旁观着看着自己过生活。 是个寒冬，霓虹让夜迷蒙，我身在冷雨中，心仿佛被掏空，想拥你在怀中，你拒绝我已带泪的笑容，你说爱已逝，心也痛，禁不起痛，心在隐隐痛，往事历历翻涌，是你给我梦，是你让我扑空，多想拥你在怀中，就算是离别前奢求的放纵，你只是依然不为所动，你就此失去影踪，冷雨中留下我和我伤心的梦，谁能告诉我何去何从，当思念越来越浓，冷雨中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从此再也没有人会懂，难忘那年寒冬冷雨中，仿佛被掏空，想拥你在怀中，你拒绝我已带泪的笑容，你说爱已逝，心也痛，禁不起痛，心在隐隐痛，往事历历翻涌，是你给我梦，是你让我扑空，多想拥你在怀中，就算是离别前奢求一次放纵，你只是依然不为所动，就此失去影踪，冷雨中留下我和我伤心的梦，谁能告诉我何去何从，当思念越来越浓，冷雨中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留下我和我破碎的梦，谁又能告诉我何去何从，当思念越来越浓，冷雨中只留下我和那无尽的痛，从此再也没有人会懂，难忘那年寒冬冷雨中。 这个时段我们来听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孟庭苇的《过冬》，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画面闪在眼前， 闪在眼前，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 开始的陪伴， 心飘起的地方，

的全部，紧紧拥抱着无法实现的梦想，我永远一样骄傲而忧伤，没有选择、总是做着不想做的事，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辛晓琪的《忐忑》，孙晓一的《电子公路》，以及陈冠希的《你让我失眠》。 熟悉的曾经。 会有开始的情节，然而心却和我相违，还有他自己的感觉。再一次走回那爱情是怎样的危险，我忐忑的心，我忐忑的心起落得不能停，我忐忑的心起落得不能停，忽而又忽而醒，对于爱原来我不曾免疫，我忐忑的心，我忐忑的心辗转的不能眠，忽而醉忽而醒，这样的陌生的自己是我熟悉的曾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时候是这么样的。

结束，结束，青春更残酷，一天天眼泡无限寻找满足，满足。 I'm coming home to you, baby. 下一站回味，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我们来欣赏井冈山的《缘在风中》，林志炫的《一个人走》。 似乎我 声音呼唤我，爱的太浓，要一点时间空间来调和，靠得太近反而会习惯沉默，除了爱情除了工作，我怎能任时光蹉跎，安奈的心一发就难回头， 我们节目当中送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罗嘉良的《心中有数》，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小唐和李楠非常感谢各位朋友收听这一期的下一站回味，下次节目当中再见吧。 就是那些知觉，从当怀念变得快乐，不要旧友记忆脱落，零丁落索，在我心中某个转角留着，怀念你是承诺。昨日我不知道，原来沿路人的脚步是永远的记号，天荒地老，活到今天。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喂，我们。